包围房屋，两男一女和警方对峙期间死亡。昆士兰警方说，今次是该州多年来警员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十度以下。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1点，升128点，成交金额2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7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8，升4.2；美团181.8，升6.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92，升咗1.8；阿里巴巴89.35，升1元；平安好医生29.55，跌1.65；恒生中国企业67.6，升6.2；阿里健康8.78，跌咗3.8；快手71.95，升3.95；友邦保险85.6，升6；南方恒生科技4.17，升咗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9.55，瑞士法郎8.317，澳元5.26，加元5.707，新西兰元4.974，欧元系8.205。每百日元对港元5.6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9点，升117点。港金报165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15美元，卖出178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坚达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啦，近日礼顿道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管道出口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啦，近住礼顿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咁另外喺九龙区，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启业村的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红隧方面的情况，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太子道东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西贡的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段都是挤塞，咁系去科技大学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西沙路啦，近住水浪边对出。咁另外去北潭涌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柏陵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角咀连翔道南昌站尾窟、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时候千祈唔好分心做其他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耶耶耶耶耶耶耶 耶耶 耶耶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坚强系嘛？ 坚强，坚强 啦，系咪？冇错啦，真坚假坚都好啦，睇下佢够唔够电啦，够电咪坚咯，冇电咪坚咯吓。 好 嘅。不过坚唔坚今日最坚有边个就系 K K 常生喺12点钟出现我哋嘅最新环节啦。 冇错。 就系叫做福尔 摩 耶。佢哋今日拆解啲咩嘅罪案咧吓？ 正啊。 咁啊，当然系关乎大家，因为大家都系。可能會俾嗰啲盜賊咧，係啊，有一日咧揾上門。 冇錯，因為我哋好容易變咗提子， 提防騙子， 提防騙子。 不知留意十二點啊！ 我哋今晚聲線尖，發現有亂了，彷彿劇烈運動完三秒，一看表心裏知不妙。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透过后一般等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不了了。撒娇，背着我不敢，今朝换旧了，正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该乱了，他们分了，心里都够惨了。 到底你今晚你去边啫？ 今晚咧边度唔知啦，今朝喺边啊？其实听紧啲风骚快活人啦，呢十五度嘅温啊，相对湿度61%。星期嘅早上多云有两阵嘅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吓。未来数天都系咁嘅天气，哇！周末会转冷，唔系啩？除了这个福尔摩基12点钟出现之外，11点到12点都有一个叫做今日的讨论区，什么都讨论区，而今天的题目就是 年度字， 没错， 因为已经陆续出场了， 是啊， 日本出了，是啊，每一年其实在京都的清水寺那里都会选了一个年度字的， 师傅 已经 出 了来了，是啊，我都写得很差，今年我的墨周围插到周围都是，哎，我会跟他说一下， 不是，他铺在地下好一点，他笑 起你有冇發覺即係啲字流曬落嚟啊？ 好似有垃圾咁樣。 冇錯啦，咁而咧，其實呢個牛津字典嘅話咧，亦都會因應住嘅就係嗰一年咧，究竟有啲咩人用嘅字最多，喺搜尋器裏面嘅揾得字最多嘅話，即係 hashtag 得最多嘅，亦都會有一啲字咧會加咗落去個詞典度嘅。今日咧都已經出咗場啦。 哇！ 而我哋今日討論區阿 Sarah 出嘅就係揀一個年度字，送俾自己，係 啦，好啦，同埋就送俾對方嘅， 係 啦，係啦，因為我哋舊年都有做， 有做啦，我記得啊。有字寫住啊嘛， 係啊，即係其實應該 咁样讲啦，我哋每人咧就要写一个俾自己嘅，咁啊，同埋有一个咧就系俾小强嘅，同埋俾一个咧就系俾阿 Michael 嘅，咁样咯。 好战争啊！好似你啱先话， 好战争啊！ OK， very good。咁啊，留意住十一点后我哋嘅讨论区啦。 冇错。 OK， 咁今日节目好多啦。 其实大家都可以送俾我哋喎。 系啊，大家都 可以嘅喎。系啊，即系2023年你有啲咩嘢俾我哋啊？ 祝福下我啊！ 俾我哋嘅节目都得啊。 冇错。 系啊，好嘛？ 俾自己又得，我哋即系啦，鼓励下自己。 或者 fans 同 fans 之间，大家互送一啲字。 系，冇错，送俾边个边个咁样 啊？ 最近佢咁样喎，咁样吓。系。我觉得我哋嘅 fans 好好嘅，佢哋好似一家人咁啊。经常咧，节目前后都会打下招呼啊，倾下偈，食一饭未啊？你几点钟瞓啊？ 早晨， 系啊，同埋签到咯，大家都 系啊，几好啊， 吓，几好啊，继续保持，希望系咁啫。 呢个世界咧，真系要关爱嘅。咁世界上有一样叫关爱值啦，咁样 关爱座 系啦，俾啲叫做有需要嘅人坐啦，唔需要解释啦，有需要嘅人好多啦吓，小朋友啊、老人家、孕妇啊，唔舒服啊， 系啊，舒服。 咁有啲咧， 我唔敢坐噶，从来都。 我都唔敢， 系啊， 除非真 系 好少人， 冇错， 即系好似有好多人望住你咁。 冇错，因为我个样其实人哋望我就会唔舒服，所以好难坐。 嗰个人话：，不如你俾我坐啦，我睇住你好唔舒服， 我就唔舒服。 边度唔舒服？系你令我唔舒服， 好难讲啊，系嘛？总之就系想呕， 总之就唔舒服。咁啊，韩国最近咧就为咗鼓励更多人让位俾孕妇咧，因为佢有啲叫除咗关爱座，仲有啲叫孕妇关爱座，佢多咗两个字，即系话咧。净 系 俾系啦，咁就算阿马小强咧，中下中下， 佢得佢个肚咁大， 系 系咪？孕妇都让俾佢啊！ 佢话你就 你仲大个啦， 你就嚟出世啦， 你坐，似乎你生得快， 我定仲系三胞胎添， 五胞胎啊， 咁多包。 咁咧，孕妇关爱座咧就唔系净系比较需要嘅。佢再縮窄啲就即係孕婦啫，咁同埋佢再加咗個感應器咧，就當有人坐咧，佢就會出聲啦。你而家坐緊孕婦關愛座，請問你係咪有即係有人咧，即係 冇 懷孕咧？ 你冇事。系啊，总之你个肚咁大， 请你让翻俾孕妇。 系啊， 咁于是啲网民就喺度讨论，哇，好似有少少强迫性，同埋咧，其实佢咪测到我系咪有噶咁嘅样？嗱，譬如你一个女人坐落去，如果你真系叫初孕啦吓，未睇到嘅，咁即系可能佢都会觉得怪怪地。 有啲就嚟陀到生啦，我都唔知啊。 有啊， 我最近有个朋友啊，系啊， 直头 好细粒，个肚好细噶咋。而家嗰啲系好兴噶，咁啊。因为咧就要keep 住咧嗰个胎唔可以令到你超过增磅几多几多，咁样咧生完之后嗰个好快就会回复翻少女嘅体态。 哇！ 但我见到我吓一跳，你明唔明？唔关事嘅，其实大家都以为嘅就系要食好多或者系要肥好多，唔系嘅，你都要因应住嘅就系啊，我唔知啦。总之我见到佢嗰阵时候咧，跟住佢话我听佢就嚟生得啦。哇！我话唔系啊嘛，冇个肚系手手脚脚仲系好溜嘅。真心真系， 喂，我唯一谂， 我话，跟住佢就话，我个咩话，就嚟要生嘅嗰个 朋友， 唔系即系嗰个有个日子嘅，即系佢会话俾你听， 大约产期， 预产期系几时嘅话咧？一月，你谂下，今日已经系十二月 十三号啦，完 全唔觉。 系咪佢件衫松身咋？ 冇错，佢着一件松身嘅衫，咁但系问题系呢手手脚脚，或者有时你见到啲孕妇系肿啊嘛，佢完全冇。但係佢仲係仍然走去做運動， 做 gym 喎， 做運動，又唔係做 gym， 佢做一啲運動，即係游泳體操嗰啲咁樣。 佩服，我淨喺度諗咧，就話到佢生嘅時候咧，就唔使咁辛苦咯。因為有啲咧，譬如話真係以前啲老人家咧，食多啲，食肥啲，等個 B B 咩生嘅時候咧都好辛苦嚇。如果又重又 大肥 B 啊， 係啊，大肥 B 啊， 而家唔興呢一隻㗎啦。哇，幾靚啊，陀到， 係啊。咁我點啊？ 你行，我諗你 你嗰石英嚟㗎嘛？你唔記得咗？ 咪就係咯，你好難爆出嚟㗎啦。 石器時代。石英啊嘛， 整只表啦你， 石英表，我嚟整只表啊叫你，石英表啊， 喺个肚嗰度， 变石头， 睇下几多点先。喂，先生，你做乜揭你件衫啊？冇，我睇下几多点啫。 因为我呢个石英嚟， 系啦， 咁即系如果你系呢个韩国嘅即系搭地铁人，你会觉得点咧？即系有个咁嘅。其实都唔系好关你事，因为你点都唔错，你点都唔错， 系啊， 我都唔系孕妇， 系啊，点都唔错。 你会唔会有罚则也好，或者系你会唔会有啲咩嘢？我觉得都对我嚟讲都唔关事，都唔系俾我嘅优惠。 延伸到所有关爱座咧，即系任何关爱座吓，总之你一坐落，呢个系关爱座。如果你 唔系老人家，唔系孕妇，唔系伤残，请起身，即系如果加啲咁嘅， 系嗱，我同你讲，如果有一啲嘅就 系 唔怕丑嘅人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点警告佢，佢、都照坐。 系啊，佢戴住个 headphone 听嘢， 对佢都系 唔 怕丑嘅， 系啊， 即系诈婚嘅人咧叫唔醒嘅， 系啊， 又系 啱啊，同意啊， 喺你身边咪有呢啲人啊，所以你咁熟，即刻可以讲到。 唔系，而系我只系会觉得嘅就系根本就系唔需要你有一个咁嘅朋友啊，喂，你做人做咗咁耐，你都唔系有啲咩人未见过啊。 冇 错，同埋你一程车啫，冇错，除咗车就到啦。我觉得即系最唔怕丑嗰啲人咧，就系搵个袋压住个位，人哋唔该佢都唔拎起嗰啲咧。我就觉得嗱，冇人咧，我自己试过又，譬如坐一个吉嘅巴士啦，总站上冇人，咁我袋咧就会摆喺侧边。但系随住上到一半咧，我已经拎翻开，即系我唔想人哋觉得我 系 一个好自私嘅。但系当冇人嘅时候，咁我谂都不为过啫，系咪？即系比较重个背囊就摆喺侧边啦。但开始上到一半人咧，我已经即刻拎翻开，即系我觉得系叫做对人尊重嘅一种做法。你哋有冇见过呢啲咁嘅？ 因为我会觉得呢一样嘢嗱，因为其实就算你关爱在又好啊，咩都好啦，甚至唔知咩友善车卡也好嘅话，其实你讲嗰啲咩嘢咧，讲紧嘅就系你自发性嘅。 系啊， 好多嘢都系来自 你 自发性，冇人逼你，逼唔到你啊， 真系逼唔到你， 逼唔到你啊！点解有咁多罚则啫？咪就因为啲人唔守规矩啫嘛，先至有人罚啫嘛。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有好多时候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执捉到佢啊？捉唔到噶。你都是自发性的咋，又或者是群众的力量的咋，所以我觉得冇噶，系每一个人同埋自己嘅，即系嗰个社会嗰啲人嗰啲氛围同埋修养咯。 同埋嗰阵时坐一啲巴士咧，有啲你记唔记得三个位嗰啲咧？咁如果左右两个压开咧，中间就坐唔到人噶，即系你想坐都坐唔到。 系啊，而家冇三人座啦。 我知道，我讲以前可能先啦，好耐以前。 系咩？三人座冇晒，冇晒噶。 冇晒啦。 点解嘅？ 拆晒咯， 唔系咁点解冇三人座啊？ 以前系嗰啲 位置嘛， 系吓，唔系嗰啲冷气车嚟嘅，就一边两个人，一边三个人。 而家新颖咗好多， 系啦，而家呢个冷气车咧，全部都系二二。 不过我都觉得系嗬，三人座我觉得 好 奇怪，中间嗰个人嘅三唔识七， 系 啊， 就系你话你夹喺中间好奇怪嘅，左右两边嗰个人都唔识嘅。 啤住你， 系啊，因为好唔舒服噶。 系啊，啱啊，千祈唔好做呢啲嘢咯。 坐飞机都系啫嘛，我最唔中意嘅就系嗰啲咁嘅三人座。 系飞机仲有三人座，真系麻烦。如果你即系见到个洋人埋嚟咧，仲系嗰啲壮汉咧，真系好麻烦。 系啊， 即系塞到爆。我见过一个人啊，夹硬塞落去。 净系啲人接过嚟 嘅。系啊， 冇办法，佢亦都唔想。但系嗰啲位对于佢哋嚟讲，真系其实唔 possible， 冇可能坐唔落嘅。 除非佢买两个位咯。 两个位都唔得噶，除非你拆埋中间嗰嚿嘢。 有啲人会买两个位嘅，因为 有咩？ 有 哦，你见过啊？ 可以噶，系啊。 我知佢可以，但系佢就会唔敢 啊。我见过一次啊，有人话佢啊，佢话唔系，我买两个位。 哦， 佢真系啊。 咁佢点解唔坐商务咧？如果系咁样，即系如果买得两个位，即系 个钱都有距离， 有距离 嘅，有距离嘅。 我净系见过有个， 其实真系贵好多。 有个外国人要攞两条安全带咋。 吓！ 我又搏埋， 好似佢咁嘅食， 系啊， 即系佢个肚好似佢咁咯，一条安全带拉到尽咧，都未翻到家乡咯。 哇！佢一放咗就砰， 系啊！我真系见过有一次 飞起， 咁个空姐亦都好似见惯咁样，我诶俾你条安全带，我 OK OK 咁样，跟住就攞多条安全带，即系。安全帶再扣安全帶， 安全帶再扣安全帶， 咁樣就兜到佢。佢有個大榕樹，我哋平時係一棵小樹嚟嘅啫嘛。 係啊， 仲有空位噶嘛？嗱， 係啊， 佢係要兩條加埋先攬。咁你話 好勁啊！ 咁你話佢坐經濟位，你話佢幾辛苦？佢安全帶都要咁樣， 係啊， 就係咁咯，係。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記住我哋今日新華節喺十二點後出現。叫做福尔摩 K， 今日讲啲咩罪案？ Can't control Lawrence 嘅呢一首 A Groovy Kind of Love， 十点二十九分，我哋稍后咧十一点钟前仲会有网上情嘅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明年二月十二号举行，参赛名额将增至37000个，较原来增加12000个名额。新增名额将分配俾候补名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说，37000个名额中，初步安排10公里赛事有20000个名额，半马有11500个，全马获分配5500个名额。大会早前已经收到50000人报名参加赛事，政府同意增加名额，可以令更多市民参加今次盛事。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说，相信今次的参赛者都是平日有跑步的人士，建议赛前要有良好的训练，营养、体重控制和休息，有需要时在比赛前要先做身体检查。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早上8点在公祭仪式举行地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进行升国旗和下半旗仪式。至于公祭仪式在上午10点举行。1937年12月13号，侵华日军在南京展开40多日的大屠杀，超过300000人被杀害。南韩过去一日新增86852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29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7840000人染疫，31128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60人，较前一日减少18人。韩联社报道，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8倍，创近3个月以来单日新高。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8日，呈现较上一个星期增加的趋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接待外国旅客的酒店遇袭，3名袭击者被安全部队击毙，没有外国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社交平台声称对袭击负责。内地环球时报报道，遇袭酒店由中国籍个体经营者开办，有不少中国旅客入住。报道引述入住的一名中国学者说，现场曾经发生激烈枪战和10多次爆炸。酒店遇袭后冒出大量浓烟，塔利班部队赶到并封锁通往酒店的所有道路。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82点，升118点，成交金额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9点，跌咗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蚊，升4.4；美团181.1，升5.7；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4，升3；阀里巴巴89.3，升9.5；快手71.85，升3.85。 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一毫六仙八升五仙，平安好医生29.5跌个七，恒生中国企业67.48升咗5毫，阿里健康8.91跌2.5，友邦保险85.65升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5，日元137.75，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3，人民幣6.977，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日經平均指數報27,946，升103，港金報16,520，跌7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3.84，賣出1,784.31。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啊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出，咁而红隧嘅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的大网仔路比较挤塞啊，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嗰一段。咁而家大网仔路去翻科技大学方向，龙尾就在西沙路近住水浪窝。去科技大学方向啊，龙尾就在西沙路近水浪窝。去北潭涌方向，龙尾就在柏灵顿花园。另外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角咀连翔道南昌站尾窟、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为了演好航天员的角色，演员都需要在开拍之前进行艰苦的体能训练，体验了转椅、水下失重、逃生塔、离心机等的专业训练内容。演员们都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的训练，展现出航天员的人格魅力。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将军澳隧道已经豁免收费了。 是啊，以后揸车过将军澳隧道就不用停低俾钱了。 现在那里仲实施紧临时交通安排，封闭部分行车线进行工程。 仲有啊，连接将军澳同东九龙的将军澳蓝田隧道都开通埋啦。揸车出入将军澳又多了个选择。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晏昼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浮人》啊！我哋一阵间讨论区咧就系年度字吓，俾自己啦，俾拍档啊，俾朋友啦等等。我见好多朋友已经喺呢个网上留咗言啦，包括咧有位朋友佢话撑嘅，撑，撑呢个字咧即系。好啊，好嘅，不过即系通常喺好比较麻麻啲嘅环境，你先撑啊，会唔会系咧？啊，咁另外咧就有一个人就话要坚啊，马书荣系中意你个坚啊，佢又加多个字叫坚强，就好似你个名咁啦。 哦，送俾边个啊？送俾我哋啊？ 用一个字咯，送俾大家咯。 哦，即系一个字送俾大家，就2023年，希望大家撑，我系坚咁样， 坚都好嘅，坚都好嘅， 可以啊。 另外 ，Ivan 佢送个活字，希望大家咧有慢活，有快活。 好啊，活着就是好啊， 活着活着就精彩， 冇错啦。 系啊。 另外，拎捞咧，佢话呢个字啱我哋啊，啱所有听众啊，就叫做笑字。 笑字， 笑好 ，laughing 啊， 笑看人生，日日笑笑笑， 日日都笑得出，咁啊最好噶啦吓。 苦笑都系好嘅， 苦笑 真系治愈， 系啊，都系都 系，笑系好噶。 系啦，另外阿 Pinky 咧，佢话康康即系代表健康， 健康啊，好， 好多朋友吓，继续可以咧将你嘅意见写出嚟， 个康字几好听，我好中意个康字。 健健康康吓， 好， 好， 喂，其实咧今日咧喺网上咧见到一个讨论区，我想问你哋睇完嗰个留言咧，你会点睇咧？咁一个女仔我就问大家啦，即系而家啲好中意将自己啲问题摆上问， 系咯，觉得 点啊咁样噶嘛？咁啊有个女仔咧，香港发生嘅吓，我嗰日咧识咗个男仔啊，网上本来咧大家好啱倾噶，啱倾倾倾倾倾倾倾下咧，因为 喺网上倾啊。 是啊是啊，市场倾偈咯。佢话已经系夜晚啊，咁样咁咧就嗱，以前我哋好兴嘅，一路倾一路瞓噶嘛。你有冇试过啊？ 试过， 系一路诶，我瞓， 系啊， 我唔好瞓啦， 系啊，冇收线噶， 系啊，收线 一路喺个嗰个 诶，系啊，听住啦，揸住啦，系啊， 热噶滚 啊 嘛。 我试过瞓着咗添啊，睇住点我揸住个电话瞓噶。 系啊，倾偈倾到咁。 好啦，咁呢个女仔咧就因为系视像啊，佢望到隐隐约约，因为佢好暗嘅灯光。个男仔身边仲瞓咗个人，咁佢就咦？点解你身边有个人嘅咁样样？个男仔不慌不忙话：哦，我妈咪啊，系啊。但呢个男仔30岁噶啦，咁于是个女仔就话：系啦， 好惊， 系啊。 佢30岁仲同阿妈瞓， 系 咁啊，各有不同意见啦。有啲网友就话：啊，你只傻妹， 系啊，嗱，小心妈咪啊， 点会系阿妈 ？Bobo 可以系妈咪， 啊，都系冇错 ，Coco 可以系妈咪， 系好多， 点会系妈咪啊？ 啲都系妈咪啊，小心，真系小心。 咁你会信边？ 唔系，应该头先你讲嗰啲名，佢哋都有一个妈咪。妈咪唔好少会叫呢啲名嘅，系咪啊？妈咪唔系呢啲名嘅，系啊，啲女女先叫做咁嘅名噶嘛，系咪 Coco、BB？G 字嗰啲呢啲系嗰啲系啊啲女女啲名嚟噶嘛，妈咪好少嘅。 但系无论系你讲嗰啲定系真嘅妈咪咧，都其实都有啲怪怪地，即系30几岁 系。咁佢问题系乜嘢咧？ 佢就觉得我仲应唔应该同佢来往咯？即系如果嗱，好似大家嘅怀疑都系一样噶啦，30岁仲同阿妈瞓咁样，咁嗰个男仔都有解释嘅，我系因为细个惯咗，咁觉得即系有安全感啲咯，咁样样咁。但系其实我真系觉得冇乜特别嘅实际需要，系咪先？除非你屋企细到得一间房啦。 系啊， 以前嘅裙脚仔啦，而家就系 妈宝咯， 俗称裙脚仔啊， 系啊， 雪条嚟噶，好冻啊，小心。 我觉得。即系如果我是女仔吓，我会决断啲咯，系啊，拜拜咯。 喂，我又觉得咁，你只不过系喺个视像嗰度同人哋倾偈啫，你佢 有了解有几了解咧？有几信得过咧？ 系咯， 所以我就拣拜拜，唔好花时间， 唔好花时间， 唔花时间，真系。 我即系后边你瞓一个人，估唔估嗰个系边个？ 系啊， 你都会觉得有问题。 你唔觉得奇怪嘅咩？有个人瞓咗佢隔篱， 奇啊， 系咪先？ 系啊， 就算个小朋友好，我自己啊，你话我多疑都好啦，我会选择就即系就此退出咯，算啦，算。 咁其他 因为正常你肯定系一个人瞓噶啦嘛，除非你有另一半。 唔系啲网民就话：哎呀，傻仔傻女，人哋点会系妈咪啊？ 系啊， 可能系有个太太或者有个同居女友，咁诶费事你多疑或者费事你知道，咁啊话妈咪啫，即系啲人唔信啊，倾向于唔信。我谂 会另转面咯，妈咪起身，你过嚟。 系啊，你可唔可以叫佢攞个电话或者攞个电脑过去同阿妈咪倾下偈啊？ 系啊， 同伯母讲两句。 系啊，同伯母系啊，叫醒阿伯母，同佢请安。 叫佢做，叫佢做头啊， 系啊，做头啦， 做头咁样，我会咁咯，系啊，有乜所谓啫？ 网上世界 玩下咯， 千奇百怪啊， 好认真。 Really reaching out for the other side. I may be climbing on rainbows, but baby, here goes. Dreams, they're for those who sleep. Life is for us to keep. And if you song is leading to. I want to make it with you. I really think that we could make it good. No, you don't know me well. And every little thing only time will. You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I do, and we'll see it through. Life can be short or long, love can be right or wrong, and if I chose the one I with you. 网上情，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第二集。咁又攞咗奖之后咧，到真系成为张元远出唱片咧，个过程大概几耐度啊？同埋个系点解会真系变成一个歌星嘅小歌星嘅？ 嗯，我谂有排讲我小朋友嘅事。咁头先都讲到啦，咁我就表演时装啦，开始喺比赛度攞到奖啦，咁就好多人鼓励我妈咪，就系、是、俾我去学唔同嘅嘢，其实都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咁噶。我妈咪都俾好多活动我，嗯，譬如我嗰时咧就曾经啊系学过一段好短时间嘅大戏啦。咁其实嗰时大戏都冇乜嘢学噶，我记得嗰时咧最紧要就是基本功，咁咧就系、是、压腿啦，跟住系走圆台啦，同埋咧就系、是、嗰、那个叫做咩啊，扎脚啊。 嗯 嗯嗯，即系要扎扎嘅脚， 扎住只脚啊！ 系啊，扎住只 脚。哦，大戏学呢个 系啊，咁啊要企好耐嘅。嗰时我最惊呢个嘅，因为企到都脚都痹埋。咁咧就好短时间嘅啫。咁跟住咧，佢又带我去学呢、這个因为嗰时咧有几个老师咧都系帮电影公司咧系专系排舞噶，一位系陈平英老师啦。咁另一位咧，我哋初初以为佢系明星嚟嘅，原来唔系嘅，佢个名系一样嘅啫，就系、是、教芭蕾舞嘅陈宝珠老师。咁所以我细细个咧就识跳好多譬如士的舞啊、雨扇舞啊、丝带舞啊、芭蕾舞啦。咁就又有一段时间，我妈咪带我去学呢个北派啊。 嗯。 咁北派里边其实我就唔系学打嘅。我就係學咗一隻劍舞，咁嗰時咧就開始咧，啲人咧你知可能學院裏面咧都好多嗰啲係星探啊，而家所謂嚇星探，咁啊見到我細細個好可愛，咁就好想我喺一個新年嘅時間咧，就喺呢、這個而家講咧就係修頓球場。咁嗰时咧就一到农历新年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表演嘅，嗰啲节目就系有魔术啊，有杂技啊，咁啲人咧就安排我入去一个小朋友系负责跳舞，咁由咁嘅开始咧就更加认识更多嘅人啦，咁 所以就参加了去丽苑一个剧场叫做杂技场。咁啊，我咧就系负责间场个表演，做间场咧就系跳舞。咁喺嗰时候咧，喺丽苑都跳咗都有好长嘅时间啦。咁跟住咧，因为嗰时丽苑门口咧就有个歌坛嘅，咁我哋每晚表演完咧，临走之前咧就会企喺个歌坛度听人哋唱歌。咁啊，嗰个班主咧就介绍咗其中一位姐姐我识。咁啊，嗰时其实好简单，冇乜嘢做嘅，即系。咁跟住咧就个姐姐就好似同我玩咁咯。咁咧就每晚咧就教我唱几句，嗰时系唱《高山青》。咁啊，几句几句学，其实就细蚊仔嚟讲咧，都好快就学识噶啦。咁就学识咗之后咧，咁有一晚就系佢又叫我上台唱，即系姐姐教晓你啦，你就不如同 表演俾人睇， 系啦系啦系啦，唱俾姐姐听啦，喺个台度。咁我嗰时又真系好好乖好乖咁，又照上台唱。咁唱完之后咧，我记得嗰时嗰个班主咧就同我妈咪讲：，你应该俾个小朋友去学唱歌，佢咁有天分。咁嗰时佢就介绍咗一个老师俾我妈咪带我去学。咁我记得嗰时，而家我先知道嗰啲系咩地方。咁其实嗰时咧就有好多嗰啲舞厅啊。咁啊，嗰老师系弹钢琴噶。咁啊，晏昼我妈咪就会带我去学唱歌啦。咁啊，嗰时亦都有啲乐师系菲律宾人嚟噶。咁佢又教我英文歌咁。咁是这样开始了，到我学到咁上下份量的歌曲的时候呢，咁乐坛嗰个班主呢就叫我妈咪呢就俾我喺歌坛嗰度唱。 嗯。 咁亦都唱咗一段好长嘅时间。 会唔会有几年啊，即如果你讲緊呢啲，即由参加歌唱比赛到而家。 有㗎，有两三年㗎、嗯。 但其实呢段时间呢，我想问一个好扫兴嘅问题。德兰咁嗰陣时呢有冇返学㗎，即係我见你好似好多时间。 係呀，嗰陣时呢因为呢我係童工嚟㗎嘛，嗰时童工唔係几受欢迎嘅。咁啲学校亦都唔鍾意嘅。咁但係嗰时 净系补下习咁样做。 唔系嗰时咧，我好犀利噶，我系全学校最细嗰、那个，因为嗰时系好多人都系需要喺个社会度工作，咁咧就会嗰时就有啲叫做英专学校。 哦 ，OK。 咁我就去嗰啲英专学校到嗰度读。 嗯。 咁其他咧就我家 姐教我咁、 样。所以先可以有咁多时间可以应付到啲表演啊、学习啊。 系啦，系啦。咁同埋嗰时真系几忙噶，因为嗰时除咗有丽苑游乐场之外咧，仲有荃湾游乐场啊、元朗游乐场啊咁。咁我嗰啲有晏昼就入去唱噶啦嘛。咁所以真系日日都几忙碌噶，由晏昼唱啊，仲有启德咧，启德游乐场。 嗯，冇错。当年即系香港好多。如果你讲元朗游乐场，我都去过玩细个嘅时候，但好多人唔知道，直情唔知道原来有个游乐场嘅，系有少似启德嘅，即系啲棚啊。 细好多嘅， 系 细好多嘅。 嗯。 咁我记得嗰时自己都好开心噶，因为咧去到元朗嗰度咧，去到游乐场嗰度要行一好大段路，即系一大段路先至去到嗰个游乐场门口噶。咁行嗰时咧，就有好多嗰啲小朋友咧走出嚟同我一齐行啊！ 即系认得你， 系啊，好开心噶！咁、我又觉得咦，好好玩喎、啊， 好似有明星仔咁 啊！系啊，所以好开心。 但我想问咧，德兰，如果今日睇翻呢一样嘢咧，你觉得你个童年同好多小朋友唔同啦，肯定亦都为咗因为自己中意嘅唱歌啊、跳舞咧，其实真系亦都付出咗一啲嘅时间出嚟嘅，即系如果你唔需要跳舞啊，唔需要去表演啊，可能你会有其他嘅发展啊，或者系读书啊，会有更多嘅学习嘅机会。你自己会睇翻，你会觉得系都系中意嘅，定系你会啊？其实如果当年唔系咁就好啦，咁样。 我谂我系分两段时间啊，喺我十四五岁嗰时咧，我就觉得哎呀，点解嗰时要我？即系咁早出嚟做嘢啊，咁变咗好咗，好似冇乜嘢自己同龄嘅朋友咁啦，同埋失去咗好多正常嘅学习嘅机会咯。咁嗰时系有啲唔开心嘅， 咁但係再到我成長多啲啦，到我廿幾三十歲嘅時候咧，我又諗下，其實每樣嘢都會有得有失嘅。咁雖然我係失咗一啲正常嘅學生嘅生活，但係喺嗰段期間咧，其實係俾我學習到好多人冇機會學習到嘅嘢。咁同埋咧，就俾咗我一個好好嘅喺藝術方面一個好好嘅根基。因為嗰時咧，由於咁樣咧，我係好多好長嘅時間喺嗰個歌唱方面或者係跳舞方面咧，因為你我諗每樣嘢都係只要你做得多咧，你慢慢就會累積到一啲啲嘅經驗啦，同埋一啲啲嘅技巧啦。咁呢啲慢慢咧，其實對於我後期嘅工作咧，都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世事往往系好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系点解呢种感觉唔能够喺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咁涌现喺我哋心里边？不过咁都好，我哋都可以喺对方嘅心里边留下一个美丽嘅影子，俾我哋偶然去怀念一下。不用为过去惋惜，世事就是这样的了。有些事明明以为可以得到的，但是始终都得不到。有些事在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是得而复失。与其是这样，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的回忆，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么更好。 天再共你风中相见，忆往事仿佛一个传言，怀念也是欢欣的一刹，谁可相爱千万年。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风骚快活人星期二全新环节福尔摩 K， 有 K K Sir 同你论尽疑难奇案，密切留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一个钟头咧已经送俾大家啦，咁下个钟头咧就会有乜都讨论区， 好紧张啊，年度字。其实头先咧就 Michael 都有问咗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佢就话究竟咧呢一个年度字嘅话系总结我哋2022年啦，定系展望2023嘅咧？其实咧系总结今年嘅，系啦，咁就可以送俾朋友嘅，或者系送俾自己嘅一个字啦，都可以。 社460人，较前一日减少18人。韩联社报道，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8 倍，创近三个月以来单日新高。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八日呈现较上一个星期增加的趋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是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7点，升153点，成交金额5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6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6升5蚊，美团181.9升6.5，阿里巴巴89.4升1.05，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3.94升了8.4，快手是72.05升4.05，南方恒生科技4.18升6.8，恒生中国企业67.66升6.8，平安好医生29.45跌1.75，阿里健康8.95跌了2.1，友邦保險85.75升7.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76，英磅9.4係9.545，瑞士法郎8.313，澳元5.26，加元5.707，新西蘭元4.976，歐元8.202，每百日元對港元5.64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7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6点，升103点。港金报16520蚊，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3美元，卖出17.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去翻荃湾方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开始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七咸道南去回红隧方向弯位就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去回观塘方向，车龙就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话年度字咧，其实咧啲先同大家咧要讲讲啦。每年咧去到呢一个时候咧，就十二月啦，就又会好多嘅，譬如可能系字典啦，或者系啲地方啦，佢哋咧都会有一个年度字嚟去总结啱啱过去嗰一年咧，究竟咧有啲乜嘢嘅字咧，可能代表大家嘅情绪啊，又或者系心态啊，亦等等等等嘅。系啦，咁其实咧就可以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咧，就有关于呢一个咧，就叫做牛津字典，佢每一年都会生一个字咧，就会摆落去呢个字典嗰度嘅。 系啊，系啊，好难得噶，因为好多人用，好多人查， 冇错。咁而系今年嚟讲嘅话咧，总共咧有三甲嘅位置嘅， 系 啦，分别咧就系有 #IStandWith。与某人站在一起，其实就有好多嗰啲嘅社交媒体咧，咁大家都可能要支持有某啲嘅一啲信念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睇法啊等等嘅话咧，就会写呢一个嘅就系 #IStandWith。咁啊，另外有一个咧， 我觉得几好啊， 呢个都几好噶， 好舒服。 系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 Metaverse， 就系呢个元宇宙啦。 系 系啦，大家都讲好多啦，系嘛？要最有钱嗰啲人都喺度讲紧嘅就系应该要有一个元宇宙，喺元宇宙里面嘅话，你亦都有一个自己。自己嘅一个身份，自己一个样啊，等等，系咪？我又唔系太过了解嘅。另外仲有一个啦，咁啊就系个 goblin mode。goblin mode 咧，如果你系中文嘅解释嘅话咧，就系叫做躺平。系啦，咁其实咧先可以讲讲 goblin 咧，其实就系传说之中一个类人生物嚟嘅，咁其实佢系个妖精嚟嘅，好丑样嘅。你做咩唔出声？ 佢惊你影射佢， 唔系啦。丑样我又有份，妖精我又有份， 系咪？系啦，冇错。咁其实咧喺一啲嘅社交媒体上面咧，如果你写做 goblin 咧，咁就系话蓬头垢面啊，好消极啊，好懒惰啊，咁样 做咩？狡猾啊，性格邪恶、啊， 系啦，冇错， 欺诈， 系 冇有好嘢 嘅，系啦，冇有好嘢。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话，点解会用一个叫做躺平嘅或者 goblin mode 咧？其实就系话喺一个咁样嘅疫情之下，其实大家咧都。已经去咗有一啲新嘅常态，以及嘅就系我哋唔再被要求要展示一个就系理想嘅形象啦。理想嘅形象一定有一个特定嘅形象噶嘛，系咪啊？咩叫成功啊？又或者点样日理万机啊？或者咩？因为一个疫情之后，你好多嘢嘅话都唔系变晒啦， 完全变晒，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叫做咧躺平嘅就叫做一种毫无歉意地自我放纵、懒惰、邋遢或者系贪婪嘅行为。亦都咧就系通常咧就系喺拒绝社会规范或者系期望。望嘅方式就为之叫做 goblin mode 啦，咁样啦，咁我哋就叫做躺平啦。咁今年嚟讲嘅话咧，就因为呢三个嘅大热咧，到最终嘅话就系以躺平胜出嘅。 哦，即系明白到而家啲人个心态系点样样。 冇错，佢哋嘅情绪啊，因为个疫情唔同咯，系啊，咁样啦。 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其实咧，我即系多口加一句咧，今年咧有个即系字咧一定要加嘅，就系个针字啦。打针啊！因为讲紧就系流感针，仲有呢一个对付 COVID-19 嘅针，点可以唔打你话系咪？ 疫症似怪兽，传遍地球，病毒继续四处走，要设法解救健康所有，打针解困忧，齐来针针力量倍增。 叫砌来针针啊，即系呢个疫苗咧，就系打呢个防疫针啦，流感针啊，等等，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好啦，翻翻嚟我哋嘅讨论区啦噃。 系啦，你先， 边个先啊？我先啊， 你先啦。 咁我所有字咧就系俾边个先啊？而家我系你系嘛？ 点啊？ 冇所谓啦。 你头先讲你俾我，我俾佢啊嘛，跟住倒翻转头嘛。 好，而家嚟啦。笑咩啊？ 开心咪笑咯， 系 啊！ 嗱呢个字咧就唔系一个字嚟嘅，但系又系一个字， 唔系一 个 字， 系啊！ 好禅啊！ 我而家送俾阿李丽瑞嘅就系一个你话咩嚟？ 一个心 咯。呢一个心咧代表咩字啊？ 心 心代表咩字啊？通常我写一个心，再写系啦，亦都一个爱字，系一个 sign。但系呢个 sign 咧喺个国际语言咧系代表咗一个爱字。咁我觉得 Sarah 咧系经常咧系喺生活嘅，即系佢对生活好似好有爱嘅，同埋佢身边有一个人咧好爱佢嘅，佢系好似包容咗一个心里面咁样样。无论佢对饮食啦，对大自然嘅环境啦，譬如行下山啊，或者对佢自己屋企啊咁啊装下修啊，整到佢靓靓，翻到屋企一种好窝心。心嘅感觉，即系我觉得佢系好似活喺一个心里边咁样样，你同唔同意啊？即系嗰个心咧系包括有 love 啦，有 caring 啦，有 happiness 啦，都系活喺呢个心里边。 哎呀， 同意啊！ 心啊， 我见到心里边有我啊，我真系见到有我， 系咪我画得画 得 唔好？系咪我画得唔好？有 啊， 老板， 我知啦，佢 有乜嘢？ 有可以有佢 系啦。点解会令你误会有你喺里面呢？ 我真系 谂得唔好， 点解会有你啫？好地地， 你真系齐来针针啊！你打翻支针啊，打喺个脑度啊！你要打， 你支针咪打错位置啊？ 打个头啊！你个头，你个头要打支针啊！ 就系咯，点解有你？ 中唔中意先？ 你讲， 唔系，我觉得佢阿睿睿真系对所有人都好好嘅。 其实一个人能够活在爱中咧，其实好好嗱。嗰种爱咧系双向，即系有人中，好多人中意佢啦，佢又中意好多嘢，佢对食物啊。对生活啊，得闲佢又会行下，唔知咩大南街啊，又唔知咩深水埗啊。我又听佢讲，喂，我今日行下唔知边度先。 即系你话我中意周围 辣，系咪？喂，呢样嘢生活情，生活情趣嚟 啊！ 我话俾你听，如果一个人啊，好似我咁，放工咧就，唉，翻屋企啦。咁样翻唔系几好。 我成日劝你噶， 系啊，唔好啊。 有 我 琴日， 我带你去街，你头 先 咪走。 咪啊，我都同你讲，我琴日 带佢去啊。 我琴日想行下商场，但系发现原来商场已经开始有人潮啦。 咁你又走啊？ 系 啊，咁你真系走咗。 你唔好尤其是你同我講嗰個位置，唔係啊，其實佢呃你嘅。好多時候佢話咧，嗰個停車場夫咧，你等啊。 唔係啊，嗰條龍已經好長啦，已經 好快就可以入到去 嘅。同埋咧，附近好多停車場。 係啊， 唔好岔開啦。咁總之咧，就係愛心，即係一個 sign， 亦都代表咗一個字。咁係你呢一年生活嘅一種態度。 好嘢，好嘢，好嘢。我都好想自己做到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我生活笑咩用心， 唔系我真系见到有 个人一定要用心。好啦，到我送俾你，惊唔惊啊？ 唔 惊， 惊 唔惊啊？ 唔惊，有冇惊啊？ 我要送俾小强嘅一个字就系， 咦，都有个心喺里边， 系啦。 我写错咗， 冇啊！ 我知我知，你个唔系， 冇错，原先就 系 个脑。 佢系你咪想写公鱼心？ 唔系， 有个鱼 字，唔系 有个心字， 咩字？你讲。 树 系啦，个 树 上面一个鱼， 睇到系女口心， 上面一个鱼， 女口心 个鱼 心系啦， 系 一个树 心几好。 我原先想写个路字嘅，写错咗写个树， 都冇问题。 我就 个路字好啊， 系啦， 路系我个心，啲路皮系 我 个心。 开头应该系俾个路，但系我而家已经变咗树啦。 好嘢，好嘢。 嗱，其实咧就咁样嘅，有一件事嘅话，其实实际上咧。有人识笑啦，我系真系好嬲你。 我知啊， 但系而家我已经放低咗。 你觉唔觉得咧？ 唔系啊， 你久唔久铺铺都有一铺系咁。 你应该问你自己啊，你铺铺一定系有啲嘢令到 我 好鬼嬲你、啊。 我真系有谂过反省过。 系啊， 系啊，真我讲真嘅两位，吓、 嗯， 因为咩事唔好讲啦， 唔讲啦， 两位真系心中有愧嘅。 系啊， 但 系 我真系成日喺度反省嘅。 啊哈， 我觉得有啲嘢我做得唔好嘅， 嗯、 我做得唔好 系有啲嘢，唔系啲。有好多嘢， 阿梁先生 唔系 一些， 系唔系单数嚟嘅， 唔系一啲， 系 plural 嚟嘅， 系啦，冇错 ，plural， 好鬼热啊！你快讲，咁点样？咁点？你讲，因为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嘅。 系啊，咁我自己其实反省咧，因为我唔知点解咧，呢个系我坏习惯，定因为唔好嘅态度咧，有时有啲嘢咧，我就冇摆喺心度，即系我就 你唔上心， 由佢过咗去，我上心噶，我有时有啲。嘢咧， 原来我唔知对方， 但你系睇喺个心， 我 唔知道对方原来系 咁重嘅， 咁上心。 系啊，咁我就觉得我系咪应该 轻视一件事？ 系啦， 类似啦，类似啦，系啊，咁我就会决定 系 由。其实已经上个礼拜起咧，我就唔会咁样。 系啦， 你谂下，我唔系下个礼拜啊， 笑乜嘢啊？ 唔系，我估唔到李丽丽会写呢个字俾你啫。 系啊，我俾个字， 唔系，因为我估唔到佢放得低啫。 唔系，我真系放得低，因为点解咧？我要讲个故事俾你。 好啊。 我同一位高人讲过呢一件事，跟住佢同我讲，佢就系话喺咁嘅年纪嘅话，有啲乜嘢你会觉得你一个损失？一个损失嘅就话莫过于嘅就系可能系健康，系咪？佢问我你死唔死得？我话唔死得。咁跟住佢就话你病咗，但你好唔好得翻？我好得翻。咁得啦。另外有一樣嘢，佢就係話，另外有一啲嘅就係你會覺得好唔開心或者咩，可能係金錢上面嘅損失，啱唔啱？好，佢話金錢上嘅損失嘅話，你冇咗嗰啲錢，你使唔使死？唔使死。咁同埋嘅就係，如果你就算嗰啲錢真係入到你個袋嘅話，你會點做？我話將佢儲起佢咯，然後咧，咁佢就係話使咗佢咯，咁咪係咯。咁佢就話你要使咗佢嘅，你諗住要點樣使佢嘅嗰啲錢？其實嗰啲錢冇咗之後嘅話咧，你使唔使死？唔使死。你使唔使冇錢開飯？唔係冇錢開飯，咁得咯。 哦， 放低佢，係啊，即係所有嘅嘢嘅話，係啊，就係咁樣。有冇高人咁同我講完之後嘅話，咁佢就係話放低佢。 佢好高噶。 都幾 血压几高，同你一样，佢嘅、血压好高。 咁样同我讲完之后，觉得话系，其实有啲嘢嘅就话，你总之嘅就系你会好得翻，你嗰啲嘢其实基本上亦都可以，你负担得起嘅。咁我觉得佢就系不如算数。 你可唔可以介绍我识啊？ 我唔会，嗰个人就系我自己。 点算系高人啊？你呃我咩？ 喂，佢都系个高人嚟噶 嘛？所以我就将呢一个树字系啦， 多謝多謝 送俾你啦。OK， 呢、這个字 就系、是、今年2022年最后咩？ 我留意咗好耐，头先呢个树字，佢、个心咧下边咧 系 好 厚、好 粗、好重 嘅，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這個、呢个咧个心其实似一只船，然后就包住。個魚字啦，魚我覺得有 魚意吉祥嘅感覺， 魚意吉祥啦，有我最中意嘅女字喺度啦， 仲有個口添， 口 添， 係啊，即係 點樣咧？ 我最中意嘅嘢，所以我一定會包曬喺裏邊嘅。多謝你， 好送俾你 ，OK， 好啦，到你啦， 我送俾 你送俾 Michael 啦， 啊 Michael， 哇呢個字好犀利， 好驚啊， 唔驚，呢個係一個 點啊？ 黐字。其次個 次 字、 uh-huh. 我點解呢？因為、我覺得阿 Michael 咧，其實咧真係好正。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一支旗嚟嘅， uh-huh. 即係起到一個 帶領嘅作用 啊，同埋咧旗幟飄揚咧，你諗下嗰種氣勢幾好，係、啊，即係你打勝仗啊，或者支軍隊入城嘅時候咧，阿 Michael 就拿住支旗， 係插旗。 个旗写咩好呢？个梁字好啊，定风字好咧？ 梗系风啦。 系、哎，风骚嘅风。系啊，嗱，同埋咧，你知唔知道一句成语叫独树一帜啊？ 嗯， 佢嘅意思就系单打独斗起嚟咧，自成一家。 嗯， 即系我觉得咧，风骚系阿 Michael。帶領之下咧，我哋真係 唔敢多唔敢多，有你好啲，有你好啲， 即係我哋一人一支旗。 咁我又唔覺得， 有大家好啲。 輸輸輸， 好知道 輸 飛走。 係啊，呢、這個同埋咧個次字咧有標記同埋領導嘅意思。次、 好，謝謝。 哥， 我化做一線光，讓你心安如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爱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 走总不会被看。白日梦里想法极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待读过苦撑不可，谁失丧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在。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市民听日起不需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但政府会在部分指定处所保留疫苗通行证，例如市民进入食肆仍要出示疫苗通行证。另外，政府亦会取消黄码，如果市民确诊就是红码，没有确诊是蓝码，包括入境人士。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考虑了相关数据和风险，又说取消黄码都不会增加社区感染风险。下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开记者会交代有关安排。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早前因为行政长官李家超提请人大释法而押后审期。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再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处理，预计将开庭讨论各方法律代表的合适档期。黎智英、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和苹果日报互联网有限公司和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一项串谋刊印、发布、邀约发售、分发、展示和复制煽动刊物罪。黎智英另外单独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同埋一项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黎智英同三间苹果公司否认控罪。有的士业团体将会向运输署申请新界的士加价。香港的士小巴商会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计划申请起标一次过或者分两个阶段加6元，希望明年第一季可以加价。他解释政府补贴石油气价会在本月底完结，司机收入变相减少。他又说明白市民的承受压力， 因此建議可以分階段加價。被問到業界今年7月才加價，周國強說的士過去8年只加了兩次價，再申請加價只是追回滯後的收費。他說最低工資明年會加，如果的士不調整收費，擔心司機流失。他認為起標加價6元對於中長途乘客來說支出壓力相對低。今天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南京市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國家公祭儀式。紀念館早上下半旗致哀公祭儀式開始前，出席的軍人和民眾奏唱國歌，之後在10:01至02響起防空警報，儀仗隊其後向紀念碑獻花圈。南京市青少年代表亦在儀式上宣讀和平宣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致辞时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福祉，亦促进了地区和平发展繁荣。中日双方应该以诚相待，以信相交，总结吸取历史经验，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展开40多日的大屠杀，超过300,000人被杀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出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49点，升86点，成交金额6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5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元，升2.4；美团180.5元，升5.1；阿里巴巴88.85元，升5毫。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3.86元，升7.6元；快手71.35元，升3.35元；南方恒生科技4.16.4元，升4.6元；恒生中国企业67.44元，升4.6元；平安好医生29.1元，跌2.1元；阿里健康8.87元，跌咗2.9元；友邦保险85.85元，升8.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5，日元137.63，瑞士法郎0.936，加元是1.364，人民幣6.977，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6点，升74点。港金报16,550元，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47美元，卖出1,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漆咸道南去红隧啦，弯位就比较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慢线有工程，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汇景花园。 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回清水湾道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大家留意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年度字。咁啊，头先咧第一个半小时咧，我哋已经讲咗三个字啦。吓，我送咩锥咧，就有一个心，亦都有一个画出嚟嘅心啦。 系 咁啊， 送咩 阿 强咧，就系一个 书字， 宽恕个书字，系啦。 马先生送俾我就一个次 字，其次个次，系咪？ 好啦，咁跟住第二个啦。 第二个 round 嘅就系我嚟先。 好啊， 好。 好，我送俾阿 Michael 嘅一个字，使佢喺边啦。OK， 好，送俾你嘅系一个 花字。 哇，花字正，隔篱仲有朵类似莲花咁喎。 莲花 冇错，啊，我睇到系莲花。 你估下点解系花？叫你冇咁花心，即系做嘢要专心。 冇花 fit， 唔好咁花 fit， 佢都唔系好花 fit 啫。 但系佢剪头花咯。 点解花？点解我送花俾你啊？ 希望我生活多姿多彩啲，系咪咁意思咧？即系觉得太呆板、呆滞，系咪咧？ 啊哈，嗱，其实咧呢一个系有一个故事喺后边嘅，就系呢一个叫做《拈花一笑》嘅故事。 哇，四啊米高啊，又话拈花，拈花两个字。 拈花一笑嘅故事咧，就系其实咧讲紧嘅就系佛陀，佢喺呢个灵鹫山嘅时候嘅话，同大家喺度说法。咁但系佢嘅大弟子，佢就乜嘢都冇讲，佢净系攞咗一朵花出嚟啫。其他嘅人家就究竟佢做乜嘢？做咩唔讲嘢？做咩？只系咧就佢嘅大弟子咧。家業尊者就知道咗嘅就跟住咧就笑一笑啦，跟住咧佛陀就將佢個手上面嘅花就俾咗佢啦，寓意咗係乜嘢咧？其實咧就亦都係咁，因為咁樣嘅話，其實咧家業尊者亦都係佛陀裡面咁多個弟子裡面咧，佢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會傳授一個心法俾佢嘅。講緊嘅就係有一個寓意嘅，就係話呢一樣嘢其實係等於大家係心意一致 啊。 一切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哇， 咁我 点解 会觉得系咁样咧？就系因为我会觉得咧，我哋大家之间嘅情谊咧，由啱啱识你到而家今时今日咧，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系心意一致嘅，都系想做好个节目嘅。有时有好多嘢，我哋都系想一齐去建立一啲即系嘢，去令到我哋嘅节目更加丰富、更加好嘅。咁我谂，就算你有经历咗有几多嘅一啲，譬如可能系中间嘅嘢都好啦。其实个心里面嘅话系心意一致。字彼此系明白对方噶咯，而且有时好多嘢系讲唔到嘅，系啦，此时就要无声胜有声啦。你只系就心意相通，彼此心意一致。 我哋 送俾你嘅呢一个花字嘅意思。 嗱，我哋咧即系唔包括暂时唔包括阿马书强啦，因为最初嘅快活人咧系我同阿 Sarah 啦。咁呢一种嘅基石咧，其实系跨越咗三十年。 有啊， 跨越咗三十年。嗱，呢三十年除咗有我，即系梁继章，加埋李丽蕊咧，喂，其实唔系净系我哋两个噶，听嘅有份噶，好多人讲得出咩客家婆嘅环节，唔系而家呢个 round， 系第一个 round 系清晨爆人，所以呢一样嘢咧系其实一种集体回忆，或者我好似大家作到咁大，唔系真系噶。如果你听开电台，听开收音机，呢三十年嘅基石唔系净系我同李丽蕊嘅，系包括埋所有任何听嘅人咧。当年可能仲系一个小妹妹翻紧学，今日做人哋妈咪啦吓，或者当年咧先啱出嚟社会做嘢，今日做人嫲嫲啦咁样，咁好多咧就听咗好多年，咁所以呢。 呢一个花咧，我又收，我又送俾所有听清晨快活人、风骚快活人嘅所有，你哋都系同我哋一齐咧，同度呢个岁月嘅。 同埋就花，仲有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佢系芬芳嘅。而且就是个花，你知唔知道万物里面能够滋养到嘅就一棵植物，佢能够生一朵花， 系 好难嘅一回事嚟嘅、 啊。 而且花仲可以结果， 冇错。 所以我觉得就系呢一样嘢嘅就系系 organic 嘅，佢系仍然继续去生紧咁样落去嘅。咁、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种咁嘅缘分嘅话咧，有时有好多嘢系讲唔到嘅。 冇错， 就算经历几多风风雨雨，经历有几多唔同嘅嘢出出入入，又或者系点样嘅改变 真 有 多 风雨，嗰样嘢嘅话咧系唔会变嘅。嘢嘅话系讲唔到嘅，你只可以留喺你嘅心里面。 而家呢朵小花结壮成， 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就会明白。 系、啊，咁就可以送俾你一个花字， 系啊，送埋俾所有听众吓、好，下一个到我定系到阿小强？ 冇错，系啦，我啦， 你先， 好 你先， 你送俾我，你送俾我， 系啊，系啊， 我拒绝，好惊， 唔使惊， 请讲。 咩字？我自己开， 系自己开。 得得啦，得得。有个刺字， 又系个刺字，不过系火字旁。 哦， 你知唔知呢个刺 古文吓 有咩意思啊？ 炽热个刺， 系啊，代表强盛、旺盛、茂盛，同埋有一颗炽热的心。 哦、 我成日觉得阿睿咧，我识佢咁耐咧，佢几时都咁好。好炽热嘅，佢乜都上心嘅，乜都轻含含嘅。 咁咪唔好咯。 好 咩都上心，咩都兴含含。 或者上心唔系一个很好好嘅形容词，我谂佢意思上心，即系你好用心咁解。 啊，佢对 系 啊，佢对工作啊，对朋友咧都有一颗炽热嘅心嘅。佢、即系佢唔会求其。 有一团火， 系啊， 系咪？我哋成日话对生活有一团火。 啊、人哋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佢都冇受我影响。 梗唔会啦。你是什么、你认为你自己 我是墨啦， 应该你不敢。 我是墨子。 墨子同埋 庄子、 孟 子、 老子， 是 Mira 十二子。 你好了喎、你好了喎、我昨天很认真地答你这个问题。你不知你问我 Mira 十二子是哪十二子。包包个孔子。 系嗱，呢、這个刺咧，我真系觉得咧，因为点解同阿大佬个刺又差唔多咧、其实咧，我觉得咧， 因为谂唔到，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仲有一个字送俾阿欣欣嘅，佢、就系组织个织字。我哋所有字咧嘅字根咧都系 跟呢、 那个 系 刺旁嗰、那个。 哦， 咁佢系织字系咩意思？ 系组织个织。 有組織的意思，有編織的意思， 冇錯。 我都係欣欣， 我哋好背口好大好強，你 編織曬所有嘢，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呢一個 team 咧係真係有啲 所有無敵， 冇錯，有支大旗喺度， 係啊，插咗喺度，係咪先？ 好， 定海嘅神針， 到我啦喎， 好， 好到我啦喎，嗱，馬小強， 係 呢一個字， 係 點讀啊？ 精 唔系喎， 米精 米，哎，佢分开噶， 系啊， 都系一个字啫，又唔好谂得咁简，即系唔好谂到咁复杂。但 系 呢个字咧，除咗系读精之外咧，仲可以系精 精， 犀利嗱，其实咧有两个意思嘅。第一，我觉得马小强其实咧有成呆咗少少，嗰种呆咧系一种发自内心天然呆 ，natural 嘅 organic， 佢唔系扮嘅。佢你例如就 organic 呆， 佢嗰种天然呆。上次我咪话佢嗰日唔知道做咗咩事，我唔记得咗。而家我仲话，唉、哎，真系天然呆。你记唔记得嗰日做咗咩事啊？ 佢每日都系咁噶啦。 我唔记得咗。 佢每日总有唔知道一阵时间，佢半个钟头 咁，所以 佢就会呆咯。 我记得佢， 因为有啲嘢佢唔系有心嘅。 啊，我即系对唔住，我岔开你一句，系客家婆，我自己唔记得咗自己嘅名。 哦，唔记得咗自己改咗个名。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就 系 嗰日。Anyway， 算啦。 O K。 咁总之咧，我希望其实以佢咁 I Q 二百吓嘅资质咧。唔好咁呆啦，不如精啲啦咁样。第二样嘢 ，Sarah 可能即系可能你都有少少呢个谂法。佢有时谂嘢咧，十个 step 佢谂两个 step 佢就喺做噶啦。即系佢唔得深入啲啊，佢变咗好水过鸭背，即系佢谂咗少少，得啦去做啦咁样。于是有阵时做起有啲嘢上嚟咧，就会唔成功啦，或者系会。 不如預期啦，咦，不如咪咁嘅咁樣，所以希望佢精啲，每一樣嘢諗得仔細啲、detail 啲，咁就又精啲嚇，咁希望咧就會更上一層樓。 其實我一路做起嘅，我由貪心開始做起。 我知道，咁搣甩貪心兩個字啦，唔好要個貪心，淨係要個精字。 你咪唔中意呢個字啊？ 我中意啊， 精精精，貪心精， 由貪心精做起啊！ 好。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吓，听我就系恐惧蚕食心灵啊，静欣然呢首歌，佢仲有九分钟到十二点钟。 来啦， 系 俾自己嘅字。 好啊， 好 Michael 先， 我先啊， 系啊，梗系你啦，大哥嘛，你 系 咁讲，咁麻烦你帮我读出好唔好？ 好，我帮你读出。好，你仲未写啊？ 写咗啦， 写咗啦，咪 OK，O 字完。零 零 零 零 冇错 零啊 零 点解啊 零字系一个数目字，零字代表 零 哦 安宁个零 安宁个你无门和尚话乜嘢？春有白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觉得今年仍然系好多上上落落啦，好多我意想不到嘅事情啦。唔得零啊，零即系嗰个凌晨啦，安宁嗰样。 我都觉得你系。 所以你明我意思啊？ 我明啊， 即系好多嘢谂啊，又为咗一啲将会发生或者一啲发生咗嘅事情等等等等。咁所以我希望。 零零呢样嘢咧，好似有啲负面啊，即系 zero， 好似咩都冇。 但 系你，但 当 你但系都一齐归零嘅时候，或者你将人生 set to zero， 即系你由零开始，由零开始系一个好有正面嘅睇法嘅想法嚟嘅。 偷偷上到路，样 嘢以前对与错唔紧要啦，总之由零开始，由头再。即係再做好一件事咁樣，咁所以我就將一個數目字同個中文字連在一起，零 zero 加埋安寧個零，咁 誒呢個非常之好啊 ！OK， 好， 好 李麗蕊， 李麗 蕊， 我送俾自己今年2022年嘅係 善， 係啦個善字， 寫到靚， 係啊個善字係乜嘢啊？上善若水，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最有德行嘅人嘅話，上善若水嘅意思 就好似水， 就唔係飲藥水。希望大家可以好 翻，雖然都飲緊。 希望好似水咁樣潤澤其他嘅人嘅話而不爭，即係你唔會去爭一啲咩嘅嘢，但係你希望做每一樣嘢嘅話咧，都係為他利他心啊，即係希望其 他 人 好 嘅。咁我覺得嘅就嗰樣嘢翻翻，我都始終一樣嘢嘅話咧，你哋只需要為人好、為人設想嘅話，係會翻翻嚟自己嗰度嘅。即係我希望我今年嘅話咧，可以有呢一樣嘅。而個善字嘅話咧，亦都有個陽字，你知啦，造字裡面嘅話有個陽字喺裡面嘅，陽嘅話亦都。代表吉祥如意的意思，咁喺嚟紧嘅2023年嘅话，我都希望咧就系送埋俾阿 Michael 啦，送埋俾阿小强啦，同埋送埋俾阿欣欣啦，希望咧大家都如意吉祥，系啦，所有嘅嘢嘅话都万事如意啊， 简 单系啦， 有意思， 真 好， 到你， 好，同我嘅 image 都一样噶啦，一个 色 色 系， 就系女色嘅色 ，I C K， 你系咪写错字咧？系女色 嘅色，英文 S I C K， 色情个色， 好色。 你系咪写错咗？唔系呢个字， 系 系 嘛？ 你 系 咪姓 苏 啊？苏色 系知识个色，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响今年咧，我系要不断都要长知识嘅，要学多啲嘢嘅。亦都通过节目啦，今年有古古啊古文啦，同埋你又知唔知啦？我觉得我真系识咗好多嘢，各方面嘅嘢都有识。但是大家有冇留意咧？個識字嘅簡筆字係點寫嘅咧？言字， 我唔識。 咁代表咩？ 言字隔離咧就個子係個子。呢、這個字咧，我會告戒自己唔好淨係只係得把口，我一定要付諸實行。因為係啦，過去一年我應承咗好多嘢啦，太多嘢啦，都好似 包括 毫無寸進， 包括乜嘢？ 吉他， 仲有 唱歌， 仲有咧 健康、減肥， 減肥 太多啦， 係 啊，太多太多啦。咁我自己覺得係真係需要要再學多啲。 其實嗰樣嘢咧，我自己咁諗啦，你唔係向人交代嘅，你學唔學吉他關我鬼事咩？你個肚腩有幾多寸關我鬼事咩？你唱歌叻唔叻關我鬼事？其實到最後咧， 真係唔關你事。 我哋只係作為一個拍檔啊，或者咩都好啦， 朋友 好啦，其實只係想提。即係提醒你，等你對自己有啲要求啫。即係我自己都喺呢一半年，我希望自己喺各方面咧有唔同嘅，即係無論喺各方面都係啦。希望 都係提升， 提升自己係啦 ，a better man。我希望自己再好啲嘅， 進步 重 要啊， 係啊， 唔 係咯。唔係同埋嗰個問題啊，在於嘅就係你會成日就係做有啲嘢嘅時候又冇人要求你嘅，但係你又講出嚟喎，你講出嚟，但係你又唔做喎，咁你會俾人哋有一種感覺嘅，就係即係得把口咯，同埋嘅就係嗰啲即係點樣啊，即係好中意亂咁順 口 之王嘅人。 粗俗啲講叫死剩把口， 佢又唔係喎，你要佢講嘢嘅時候，佢又唔知講乜喎。 喂，仲有啊， 死剩把口嘅話都仲要 識講嘢， 係啊，仲識講嘢， 佢連講都唔識講， 死剩把口啊你，佢唔識噶嘛。 啊，兩位真係好開心啊，傾起呢啲， 係好開心啊我。 得你好開心， 滔滔不絕嘅。都係我為咗節目，亦都諗咗個字，就係職業嘅職字，因為貫徹職業個 職業 嘅 職。 係啊，因為我覺得係耳仔邊，因為我覺得咧，我哋嘅天職咧就係希望帶俾歡樂啲俾啲聽眾嘅。 犀利，全球華人係嘛？ 全球華人係我哋嘅職責， 係包括元宇宙。元宇宙嘅华人， 我哋出 NFT， 但我唔知 NFT 系咩， 我哋射埋大气电波，希望喺火星嘅人都听紧。 Yeah, 我哋迈向2023， 好，我哋周围射，我哋嘅快乐散播。 OK， 好嘅，送俾大家，多谢晒，继续支持。 恭喜发财，同大家拜一个早年先，希望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不过寥寥数行，只求自己温柔却感伤。 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自己收藏，不得望斜阳，公交凌乱月光，遗忘是我走笔夜阑珊，红颜露霜凝结的过往，柳儿花开最遗憾，路上又将路遥漫长，将为是谁在演唱风筝花，离原带上细笔而过，找到你不忍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深恨不念，你说落飞快乐，窗外客情悠然，琴声平静孤单，我们翻了几个理想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句深恨不念，你说落飞快乐，何苦言尊小声你却一路 呢一首《红颜如霜》，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8%嘅。翻嚟咧，听完新闻之后，就开始我哋新环节，就叫做《福尔摩奇》。哇，千言万爱。 正常化50年以嚟，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嚟重要福祉，亦促进了地区和平发展繁荣。中日双方应该以诚相待，以信相交，总结吸取历史经验，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展开40多日的大屠杀，超过300,000人被杀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雨带正覆盖该区。另外，华北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日抵达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听日逐渐转冷，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5点，升112点，成交金额6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5点，跌83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20元升2.4，美團180.3升4.9，阿里巴巴88.9升5.5，南方恒生科技4.16升4.4，快手71.1升3.1，山東新華製藥股份14.32升1.2，恒生中國企業67.5升5.2，平安好醫生29.1跌2.1，阿里健康8.79跌咗3.7，友邦保險85.9升9.0。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74，英磅9.533，瑞士法郎8.303，澳元係5.245，加元5.7，新西蘭元4.96，歐元8.1922。每百日元兑港元5.64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6，升74，港金报16,55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9美元，卖出1,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落山道。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堅尼地道去回上亞尼北道方向，近合和中心一段就車多。另外江樂道中由於有緊急維修，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這個慢線仍然封閉。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竹篙灣公路迴旋處方向迪士尼和彩虹道遊樂場方向旺角。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6，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福尔摩 K 呢个环节正式推出嘅，好啦，咁啊，坐我哋嘅直播室已经有呢位咧神高神大、非常威风威猛嘅 嘅。 咁你都讲得出嘅，好啦，咁我哋介绍佢咧就系呢个退休总警司 K K 张 K K Sir，K K Sir， 喂，多谢多谢， 我哋啲插科打诨，而家要帮佢整大个细噶啦嘛，唔通话 K K Sir 咧个样咧就好似一个咧好怕老婆嘅细细粒粒嘅坐屋企嗰啲咩？ 嗰个系你，系啦，但系 K K Sir 就一定 我 讲 嗰啲话高大威猛咧，好多人唔同意咯吓， 唔系 噶，转嘅啫， 系我咁样睇你，你当高大威。 唔係你高個 Sarah 叫高， 你明白嗎？ 高個 Sarah 叫高大㗎啦。係 啊，咁係啦，喺我哋個直播室差唔多㗎啦。 咁啊，雖然話退休總警司，但係退休即係佢積累咗好多年嘅呢個實案嘅經驗嚇，佢閲歷啊等等，咁都喺呢個環節咧，每一集咧用唔同嘅題目咧同大家分享翻嘅。 冇錯啦，咁啊就住最近嚟講咧，我哋發覺咧，會唔會係因為咧就嚟聖誕節啦，所以咧有好多呢啲咁嘅騙案， 同埋農曆新年 係啊， 揾錢 買嘢 啊， 係咪啊？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話，所以咧即係呢一種唔同類型嘅騙案嘅話，又會特別多。 會唔會啊？即係會唔會有旺淡季㗎？呢啲騙案， 騙案咧就 有旺淡季， 全年都係有㗎啦。而家香港咧好多騙案啦，因為講起騙案嘅話大家都知道啦。咁咧就騙徒咧嚟自四方八面，唔一定喺香港。話你國際係無邊界、無疆界，尤其是講到網購、網騙嗰啲嘅嘢咧，個個陷阱係大到好犀利， 更加無遠佛界啦。如果你講緊係網購嚟講， 係啦，冇錯。 但係我想問基石啦，其實咧嗱，好耐以前咧，咩啲都市陷阱咧，喺街上面咧，可能問你嗰啲叫咩祈福黨啊，唔知咩黨啊嗰啲咧，嗰啲真係有個人啊嘛，面對面，起碼我仲可以形容到，哦，嗰個人咧肥肥地嘅，樣似馬小強，我都仲可以同個警察講啊。但係呢啲網騙，我連個騙徒嘅樣都冇見過，會唔會令到即係查案方面咧加添咗個難度咧？ 一定啦，而家你話祈福黨啊，跌咗條金俾你執同你分裝嗰啲咧，冇噶啦，嗰啲仲行緊嘅話咧， 執 嗰啲退咗休噶啦，係啦， 嗰啲退。 系而家咧，新進啲騙徒好高嘅， 揾唔到飯食噶啦 ，你都唔執啦，你都傻噶，唔好呃我啦，唔好嘥我時間啦，咁樣你叫佢行唔開啦，係嘛？所以而家咧喺個揾工上邊，喺網騙上邊咧，真係五花八門。咁其實喺呢個網揾工作或者網騙裏邊咧，點解啲市民會中招咧？其實離不開一個字嘅，就係貪嘢，係啦。咁但係咧，貪係人性嘅本性嚟嘅，係嘛？冇咗有錢你唔賺噶嘛，有著數你唔攞噶嘛嚇。所以咧就係呢個咁嘅我哋嘅心理鬥爭咯。咁你講翻網騙上面咧，主要兩大類型啊，一種就係喂筍工啊，唔使學歷啊，唔使要求在家工作， 即日出糧啊， 即日出糧啊， 哇，身高量準。 咁又唔知道自己嘅水平去到邊啊？咁咦啱我都係宅宅地嘅，我又唔出街嘅，咁啊 part time 工作咯，咁啊叫好嘅工俾你去做，咁你第一個可能中招。第二種咧就係話你刷卡啦，買嘢啊，做 job 啊，做完某啲嘢嘅時候咧，我就俾翻10% 你啊咁樣。啊，不過咧你要投資嘅嚇，冇 free lunch 嘅，冇免費午餐， 先俾錢我先。 先俾少少啊，你唔好咁介意啊，你先俾少少錢我，1000多冇乜所謂啊，你俾2000我。做完幾個 job 簡單嘅之後，好快有200回籠喎、哇！咁你又開始心喐啦。 係啊，冇錯。 係咪一定會中招嘅時候，你一定有少少錢收到啲先㗎？即係有啲利益啊，嗬！即係等於我就輸錢加 贏 錢 起 啊。 係，我想問一個簡單問題啫，你去釣魚會唔會唔落魚你啊？ 姜太公會 嘅，係啊，即係等嗰條魚，有嘢食喎，真係落肚嘅，但落咗肚就棘住咗啦。 冇錯，就勾你上嚟咯。 呢啲都係人性之 人性係幾。刷卡嗰啲點解最攞命咧？咁其實某啲節目都講咗啦，咧你個雪球越滾越大。你開頭擺2000落去，你覺得冇乜所謂啊？試下啦，你賺咗200，你唔會再 唔係200㗎啦，下次係2000㗎啦。 我希望再擺多4000落去，咁你又跟住你想攞翻嘅時候，你攞唔到㗎啦。佢一你攞翻嘅時候，佢又不停叫你啊，你又得㗎，我俾翻你，不過你要加住， 要加碼， 做到碼一個程度，咁你咪想攞翻？你覺得好似賭仔咁，出現一個賭徒性格，即係等於我哋買一鋪輸咗嘅時候，我哋想夾搭買，我只要中一鋪就攞翻我以後嘅嘢。嗱呢個就去咗呢個賭徒嘅心態， 冇錯， 想攞翻我失去嘅嘢，係啦，想攞翻我失去嘅嘢，佢唔係諗住賺你嘅咯，攞到本就得嘅咯。咁你攞到你想攞翻你原本嘅細嘅本咧，佢就呃你俾個大啲嘅本落去，咁你就泥足深陷啦。 我想問一問咧，就係 K K Sir，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係人性嘅弱點啦。 冇錯， 會唔會嘅就係都因應住嘅就係唔同類型嘅人，佢哋就會係比較容易啲去中講緊嘅就唔同類型嘅騙案嘅。 冇錯，網騙就係睺住唔同人種去呃你喺呢個網上互聯網嘅世界裏邊係呃你唔同人種、唔同性格裏面咪針對你咯，好簡單。頭先我講嘅啊，唔中意出街嘅，即係或者中意 part time 嘅 成日你屋企里边咧就我唔系好 都要电脑嘅，可能 系都要电脑嘅，咁佢咪 part time 工作咯， 即系当住你嘅身啊！你中意乜嘢？你平时咧唔中意出街嘛？好，我就唔使你出街， 唔使出街， 就食你嘅 冇 心理。 即系呢啲长者系唔会， 长者就首先长者唔会上网先啦，冇乜长者懂得上网，所以网骗未必系长者受害最多，反而长者就系头先等我哋有机会分享就电骗， 电骗啊，嗰个就系啦。阿妈，我俾人捉咗啊！嗰啲 嗰啲就专虾老人家啦。系啦，冇错。 其实 Kiki Sir，我想问咧，其实一般我哋都市人咧都好精噶啦。其实我哋都唔系咁容易信陌生人嘅、嗯。通常咧呢啲骗徒咧系用咩嘅桥咧，或者会用啲咩说话咧，令到你放下戒心嘅咧。嗱，即系如果无端端有个人话，喂，你搵唔搵工啊？我俾份工你，你都会谂边有咁着数啊？ 又唔识你， 系点解？点会都仲咁多人上吊嘅咧？ 嗱，网骗仲有一个好特点嘅地方，你永远见唔到嗰人真人。 嗯，系啊， 永远见唔到。 系啊， 嗱，佢系靠互联网嘅信息啊，我哋大家都有手头用手头电话噶啦、嗯，我哋亦都有用 email， 不过 email 都系我哋咁嘅年纪用啊，后生都未必用 email 噶啦，系嘛，啲 Instagram 啊，各样嘢。 我唔用好耐啦，系啦，唔知咩叫 email 啊？ 串嘅系 email。咁咧就 串啊， 咁样正啊，佢识串啊佢。 但系咧，咁我哋讲， 我哋以前唔系 email fax 添，早年我系用 fax， 冇错， 呢个或者系拨啊，再后啲系拨号上网咁样，OK。啊，冇翻咁上下年紀都唔識呢啲嘢嘅啦。OK， 其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喺個手機裏面咧，啲嗰啲我哋叫做通訊軟件咧，成日收到啲 call 啊。咁仲有啲頭像係靚女嚟嘅，我收幾個都係頭像靚女，其實佢可能大肥佬嚟嘅，係咪冇？ 嗰啲頭像我從來都唔信，同埋通常都假 嘅。100%是假的，有咁嘅头像唔使去做网片啦，系嘛，出嚟做明星啦， 系啊，冇错， 走得， 系啊，嗰啲头像靓过巩俐啊，大佬， 冇错， 系啊， 咁使乜要同你行骗啫，系嘛， 系， 即系出嚟做好多嘢都得啦，搵到食啦， 系啊，即系靠个样 所以唔好睇相信佢， 冇啦。通常我見到呢啲咧，就以前咧仲係一腔熱誠咁啊，將呢啲嘢send 翻俾我哋啲舊部啊，等佢投下，發覺原來太多，你唔好難為人哋啦，根本都冇得跟，係嘛？咁所以逢係呢啲嘢佢掟出嚟，咁所以點解頭先要回應翻阿張你講嗰啲啊？我哋點樣防咧？其實係冇得防，除非一個方法防到啊，你唔上網啊，唔上網你就一定唔會有網騙啊嘛，因為你唔用啊嘛，但係得唔得啊？四個字不切實際，係嘛？即係互聯網世界，而家2022年尾啦，2023年都嚟緊，你仲叫啲市民唔上網冇用啊？反而我哋話上網嘅時間 要小心啲， 要小心啲。同埋咧，我哋記住咧，中國人講嗰啲嘢好正經嘅，冇咁大隻蛤乸隨 街 跳， 光棍都搞仔便宜莫貪。 冇錯啦。 喂，我分享一樣嘢啊，嗰一次咧就有一個人咧就 send 咗個佢無端端嘅，即係嗰啲 call call 嚟嘅 ，send 個 message 嚟啦喺呢個 WhatsApp 嗰度，就咧嗱佢咧有啲騙徒咧，阿 KK Sir 你都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好，佢真係好犀利嘅，佢有埋卡片，有埋一間嘅叫人事介紹公司咧，即係嗰啲叫做獵頭 公 司啦，有名有職位咁樣，但其實真定假我真係唔知喎。嗱，我再上網查下，係有呢一間人事顧問公司嘅，即係有呢啲 agent 嘅，但係呢一個叫做 Susan 唔知乜嘢咧，佢係咪真係喺度做咧？我真係唔知，唔通我真係打去 check 啊？喂，你係咪真係個？咁但係咧，我第一個感覺係可靠咗嘅，你會覺得喂呢間公司我聽過喎，真係有呢間乜乜乜嘅人事顧問公司，我信有間咁，即係有嘅噃。 係， 佢哋真係好犀利啦！佢咁樣咧就好似加深咗一個嗰叫可信度啊。 冇錯， 大家唔好因為咁樣而覺得喂人哋咁大間公司唔通呃你咩？ 冇錯，嗱呢啲咧就係某啲大公司俾人哋盜用佢嘅品牌嘅嘢嚟嘅，可能佢都係某方面嚟講佢都係受害者，只不過佢真係冇辦法可以杜住咗啊有冇人用我呢個名 唔知㗎 去揾食咧咁樣。好似啊，計帳話齋，你個公司咁大，二三百人喺度做打工嘅，咁你點 check 到我其中一個啫？你 check 唔到噶嘛？係嘛？你唔係打開本香港電政府電話簿，你就即刻打個名，你就 check 到佢係咩位置？完全唔同。 係啦。 嗱，頭先你又講咗一樣嘢，就是、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好犀利咧，就係冇隻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啦。亦都有另外一句嘅就係小心駛得萬年船啦。咁如果係我哋知道有啲咁嘅情況啦，我哋應該要點樣小心咧？ 嗱，其實咧就要善用翻。即係一啲網上，既然你喜歡上網，你都知道網上面有好多防騙嘅信息俾大家啦。最緊要就係而家咧，我發覺咧已經係我其實我離開咗警察部都成五年鬆啲噶啦。我睇住個部門裏邊咧，就跟翻而家嗰個趨向咧，就已經開放咗好多嘢。例如 我哋如果你冇你有留意嘅一個叫防騙伺服器，呢個防騙伺服器係警方整出嚟嘅。咁咧以前咧，你叫警方分享一啲佢哋嘅大數據俾你咧，好難，因為呢啲全部係即係比較敏感啲啊，機密啲。但係為咗要攻破即係啲騙徒。因為如果我哋唔俾啲咁嘅信息出嚟咧，根本有機會受害嘅市民佢 check 唔到啊，佢無從稽考究竟呢個電話或者呢個網址係咪就係慣匪？好啦，咁如果係要得嘅，咁我要知道慣匪點啊，係咪都要識警察先得？唔係，而家話俾你聽，我開放咗呢個資料庫俾你，咁所以咧，你只要上呢個叫防騙伺服器，有個中文叫守望者，或者係英文咧就叫 Cyber Defender，你打呢兩個字上去咧，佢都出咗嚟。咁一上去嘅時候咧，你只要將你個網址啊、公司名啊、電話號碼輸入去咧，佢即刻話俾你聽，你個係高危、中危定低危定冇危。 咁、即係其實繼章佢又可以將阿 Susan 個名係咪啊？即係打上去之後，咁跟住佢就係高危定係低危嘅喎。 冇錯冇錯， 低危又制唔制得過？ 低危係啊， 喂，你高危我梗係即刻撇啦，係咪先？ 低危係咪都有機會搏下咧？ 低危咧 點解要分低高中咧？佢騙子啊騙！字啊，大佬，喂，唔使惊，佢呃你五蚊嘅啫，有佢呃啦。喂，佢呃你五十万，佢梗唔制啦，冇理由。点解要分高低？ 其实咧，佢就唔系讲佢呃，呢个唔系讲紧嗰个呃你钱多与少，而系话呢系冇错，知道。因为呢个网站里边咧，曾经有冇一啲可疑嘅活动出过嚟，或者已经出过嚟、所以好似一个寒暑表咁样，佢有个针俾你揈嘅。OK， 喂，呢、这个唔好制啊，呢、这个已经系伏位嚟噶啦，你就。紅色的了，但是我們的資料裡面，我們有的資料就一定有問題，沒有的資料不一定沒有問題的嘛，只不過未 come to 我們的 attention， 即是未有人報啫， 未 come to 我們的 radar 而已，即是我們的雷達未檢測到而已，所以就算他說低危都好，不是表示他一定百分之一百沒事、我是需要數據，大數據就是這個好處、越是多人跟我們舉報，我們都知道哪些網站、哪些電話、哪些人物這樣，咁就可以會有個好處。 咁、既然你有嗰數據咧，會唔會剿滅佢嘅？ 剿滅佢，如果喺香港就剿滅緊佢啦。但係好似頭先講啊，冇忽， 既然你有曬佢電話網址，大佬你仲會剿滅佢？唔係仲俾佢呃我哋一無知市民？ 呢個咧就大家都想做嘅，咁但係咧就你如果留意到咧，即係近期我哋都拉咗啲本地人咧，係因為貪小便宜啊，出嚟即係收錢啊，各樣嘢都拉咗噶啦。咁啊，後邊啲軍閣都拉埋。不過咧，如果你喺個網聯聯網嘅電騙上邊，呢、这個網騙上邊咧，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咗啦，根本你都見唔到個真人，你 都 見 唔 到個真人，冇錯。同埋佢哋個 domain 喺邊度開啊，伺服器喺邊度咧，啲好複雜嘅電腦問題。即係電腦我最熟啊，寫嗰兩個字嘅啫，電腦。OK， 我都英文我都識全，但係你話搞到嗰啲好複雜嗰啲嘢咧，好難搞啊。咁又唔係警方唔想做，而係真係好難，好難咧。透過一個即係國際嘅合作去拉入邊嘅人，當然啦，你可以用某啲方法可以 block 咗佢個網站好。其實講真，你 block 嗰啲 A 個網站，佢 B 又可以出嚟嘅啫， 又再翻 就唔理開噶嘛。所以你係無止境嘅，即係 chasing your own tail， 即係我哋叫即係追住你自己咩嚟走，你永遠搞唔到。咁所以只能夠就係話啊，令到佢揾唔到食，揾唔到食就係我哋喺個海裏邊自己小心，唔好做一個魚。俾佢上勾掉咗上嚟，呢个系我觉得系最有效嘅方法。当然打击就一定要啦，咁样咯。 便宜莫贪啊，记住呢四个字吓。好，今日礼拜我哋多谢 K K 常同我分享咗呢一个嘅网骗吓，咁不同嘅话题咧，每个礼拜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嘅吓，留意留意。 唔该晒福尔摩 K， 喂，唔该晒你。 几多时已死，时欲生，很谦卑的人，很坚阔的人，于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偏人，一个人 12:29，听紧风骚浮人，有陈奕迅嘅呢首《忍啊忍》。翻嚟最后半小时咧，我做紧呢个片段人间嘅，大家留意住咯噃。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市民听日起不需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但政府会在部分指定处所保留疫苗通行证，例如市民进入食肆仍要出示疫苗通行证。另外，政府亦會取消黃碼，如果市民確診就是紅碼，沒有確診是藍碼，包括入境人士。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說，當局考慮了相關數據和風險，又說取消黃碼都不會增加社區感染風險。下午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會開記者會交代有關安排。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會繼續就將正確國歌搜尋結果事宜和 Google 交涉，強調國歌代表民族尊嚴和感情，屬大是大非事情，亦是道德問題，相信任何負責任機構必須認真處理。有的士業團體將會向運輸署申請新界的士加價。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計劃申請起標一次過劃分兩個階段加6元，希望明年第一季可以加價。他解釋，政府補貼石油氣價會在本月底完結，司機收入變相減少。他又說明白市民的承受壓力，因此建議可以分階段加價。 被問到業界今年7月先加價，周國強說的士過去8年只加了兩次價，再申請加價只是追回滯後的收費。他說最低工資明年會加，如果的士不調整收費，擔心司機流失。他又認為起標加價6元對於中長途乘客來說支出壓力相對低。今天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南京市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國家公祭儀式。紀念館早上下半旗致哀，公祭儀式開始前出席的軍人和民眾奏唱國歌，之後在10:01至02:00響起防空警報。儀仗隊其後向紀念碑獻花圈，南京市青少年代表亦在儀式上宣讀和平宣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致辭時說，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來，各領域交流合作成果豐碩，為兩國人民帶來重要福祉，亦促進了地區和平發展繁榮。中日雙方應該以誠相待，以信相交，總結吸取歷史經驗，從戰略高度把握好兩國關係大方向。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在南京展開40多日的大屠殺，超過300,000人被殺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今晚相当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听日逐渐转冷，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2点，升109点，成交金额6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5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元升2.4，美团180.2升4.8，阿里巴巴88.9升5.5，快手系70.9升2.9，南方恒生科技4.12升4.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2升1.1，恒生中国企业67.5升5.2，平安好医生29元跌2.2，阿里健康8.8跌3.6，友邦保险85.9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37.82，瑞士法郎0.937，加元1.363，人民币6.981，英镑兑美元1.226，欧元兑美元1.054，澳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6点，升94点。港金报16550元，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16美元，卖出178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为了能够真实还原航天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同埋描写出中国航天发展半世纪的波澜壮阔，今次更加是汇聚了曾经在航天事业前线的幕后创作班底，而总编剧张立新更加是一名航天一线操作手。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歌声雷影，上集。 点啊点啊，成绩点啊喂？ 成绩咩成绩啊？ 今日唔系会考放榜咩？你考成点啊？ 啊，系啊系啊，麻麻地咯。 唉，我都一早叫你俾心机温书噶啦，唔好成日挂住唱歌。喂，咁你话麻麻地即刻点啊？有冇落收啊？ 哎呀，冇咪算啦，我想出嚟做嘢啊。 做你个头咩？你俾张成绩单我睇下，睇下有几麻麻。嗱、我试下帮你问下朋友，睇下有冇落收你好唔好？ 张成绩单我抌咗咯。 你唔系啊嘛，咁重要嘅嘢、 哦， 你点会抌噶？你抌喺边？等我帮你执翻。你真系离晒谱啊！ 老豆啊，唔使搵啦，我都唔知抌咗去边。哎呀，成绩太差啦，冇学校会收噶啦。我想出嚟做嘢啊！ 妹头啊，你今年得个十七岁，乜都唔识，又冇沙子。搵鬼请你咩？ 老豆啊，你咪一样冇考 cert， 咁咪净系识玩乐器啫嘛，咪一样养到我咁大个。 妹头啊，我日挨夜挨，有几辛苦，你系知噶。老豆就系唔想你好似我咁辛苦啊，仲俾人睇唔起啊，挨死一世啊。 老豆，我真心，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啊，我好想入行啊，我咧。我报咗名参加新秀噶啦，我觉得只要俾心机，再努力啲咧，我一定会成功噶。你俾我参加啦。 其实我问你，你知唔知打 band 嗰班朋友点样叫我？ 我知道啊，六哥咯，几威啊！嗱，电视台有六叔，乐坛有六哥，我觉得好威啊。 咁你又知唔知六哥系咩意思啊？ 唔知道啊。 佢哋笑我拉二胡拉得差，太差，其他中西乐器冇一样系掂。背后叫我二打六，好听嘅就叫六哥。我喺佢哋心目中啊，二打六咋，唔够人先揾我开工啊。妹头，你谂清楚先好唔好？ 你放心啦，我决定咗，我绝对唔会后悔噶。喂 ，Amy， 呢度啊，呢度啊，呢边、 啊。喂喂喂，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迟咗成粒钟啊。哎呀，我晏昼饭都未食啊，睇下有咩好食先咯、啊。 哇，你做记者真系好鬼忙噶、啊。 哎呀，等阵先，我出咗部 call 机啊，我卡片上面有啊，有咩事你随时 call 我，嗱 call 机啊。 你又转咗工啊？大香港周刊娱乐版高级记者 Amy， 哇，你真系好叻啊，好羡慕你啊！ 唉，你执着啫，以你咁嘅实力口才啊，如果一年前肯同我一齐入行啊，你必会输蚀俾我啊！不过咧，你系都要拣唱歌，我都冇你苦啊！ 喂，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嗰个咩 Lily 啊，同埋咩 Cherry Yuan 啊，佢哋唱歌都系好一般嘅啫，个样又唔系特别靓我嗬，佢哋都红到，我谂我冇理由会输俾佢哋嘅。 淑珍，呢行系咁噶啦，运气都好重要噶。喂，等阵先，公司有嘢派俾我做。 哦，咁样咪你快啲食啲嘢先啦。 嗱，嗰阵咧要去电台啊，帮阿小田做个访问啊。 哇，你访问小田啊？喂，你可唔可以带埋我去啊？我好想识佢啊。 嗱。先此声明啊， 咩啊？ 我咧就做嘢嘅，你跟住佢又冇问题，但你唔可以乱嚟啊。OK， 好好 OK， 冇问题。喂 ，Amy 啊，我今日着成咁嘅话，会唔好靓啊？ 哎呀，唔会啦，你咁好身材，哎呀，实 dead 你糖 嘢，你冇玩我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尖东富丽明珠走廊餐厅，又到了我真真献唱的时候了。首先我会为大家唱《逝去的爱》，这首歌就是八号台的阿妹点的，好送给大家有这首歌曲《逝去的爱》，希望大家喜欢。 像那已逝的美梦，当初的爱去匆匆，敢我再望一次。 喂喂喂，有冇搞错啊？ 咩啊？ 我大佬今晚同阿秀庆祝结婚周年啊，你攞惊你正庆啊？ 唔好意思啊，呢位大哥，我转头啊帮你大佬唱翻首生日歌啊。你哋玩住先啊，阵间同我饮杯啊，好唔好啊？ 唔得喎。呢度边个话事？叫佢出嚟同我讲。 哎呀，靓仔哥哥，唔好咁啦。 你最好收声啊！ 呢位大哥唔好意思啊，喂，我系 Raymond 啊，呢度经理。唉，咁嘈做乜嘢？大家开心啫嘛，开心啊嘛。 你 Raymond 系嘛？ 系啊系啊。 喂，而家我大佬好唔开心啊，点计啊？ 知嗱，咁啦咁啦，俾个面我好唔好？呢 round 酒水，再叫多 round 都冇所谓。 喂，几多钱咁巴闭啊？我大佬俾唔起咩？ 系咪诚意嚟噶嘛？我尊重你先咁啫嘛。系唔好唔开心，唔好唔开心。 Raymond 啊，头先真系麻烦晒你啊！ 嗰啲咁嘅烂鬼饮咗酒，饮咗几杯，而自己大晒，成日见啦，几下手势搞掂，一话我俾钱，唔使佢俾钱，佢咧反应啊！ 吓死我啊！你会唔会有麻烦噶？我睇佢头先咧走嗰阵，我好似想杀人咁啊！ 杀人？你真系放佢定啦，点会杀人啫？放心啦，我喺尖东大嘅，系咧。你唱歌几耐啊？呢地方唔啱你唱噶，好杂啊！呢地方 唔系我唱得唔好嘛，我会唱好啲噶啦，或者我听晚我唱啲快歌或者英文歌咁样， 细路女真系细路女，嚟得呢度玩嗰啲边系唱歌啫？我只系觉得你太斯文啦，呢度品流复杂，真系唔啱你噶，你知唔知啊？ 不过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啊。我好想有一日咧可以出唱片啊，上电视台， 又喺度发埋晒啲明星梦啦你。 系、我依家就系发梦，不过我相信只要我够努力，再加啲运仔，我一定得噶。 OK， 咁就当你真系得咗啦，做咗明星啦，赚到钱啦，咁想点啊？买靓衫啊，靓表，环游世界，系咪咁啊？ 冇谂呢啲啊。我只是想买间屋咋，居屋就够噶啦。我老豆咧好中意天马苑噶，到时咧我哋就唔使再住横头冚，我要自己有间房。 咁啫嘛，系嘛？ 系啊， 得啦得啦，跟我。 跟你？跟你做咩？ 跟我做咩？吓？嗱，小田同我由细玩到大，我以前跟佢噶，我哋啊捧过好多人噶啦。 吓？你同小田由细玩到大？ 梗系啦。 哇，真唔真啊？我真系好想跟佢啊！ 跟佢之前咧，跟咗我先，好唔好？ 好， 好嘛、 啊、 ，OK。 喂，老豆啊，你仲有冇吸啊？得啦，嗱，我过两日咧，我叫 Amy 攞啲特效药俾你啊吓。唔麻烦，佢阿妈住喺横头磡第九座噶嘛，得噶啦，得噶啦。嗱，呢一轮咧，我其实都有啲嘢做啊。啊，系啊，系啊， 我跟小田做 PA 啊。OK 啦，系啊。喂，佢原来咧都识你啊，佢叫我问候你啊。吓咩话？有冇开心唱唔完嘅飞？冇啊，我唔讲啦。有人玩我，拜拜。 真真啊，下个月咧，我哋同哥哥喺拉斯维加斯做 show 啊，你有冇时间啊？ 有啊， 系啊， 有。 因为咧，原本唱 chorus 嗰个 Betty 咧，咩参加佢家姐嘅婚礼唔去得，咁倾开偈，小田问：，喂、哎，个女仔有冇兴趣啊？叫唱和音啦，咁。 梗系有啦，不过点解小田咁好会叫我唱和音嘅、哦？ 上次去 K 嘅时候，佢觉得你唱得几好咯。咁哥哥就觉得你唔错，佢话好啊好啊，俾啲机会新人啦、啊，咁咯。 哇，多谢你啊，我会好俾心机啊。 喂啦，讲明先吓，嗱，唱和音另一种技巧嚟噶，我叫咗阿 Paul 咧同你操翻两课，咁你记住俾心机学啊，知唔知啊 ？Raymond， 多谢你啊，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请你食饭啦， 听晚食饭好唔好？ 啊，点解啊？ 听晚有个好重要嘅人生日，嗰个就系我啦。 啊、OK。我请你食日本嘢， 哇咁抌本好贵， 梗系啦，我哋拍档嚟噶嘛， 我唔想做你拍档、 啊，点解啊？我系咪有啲咩做得唔好啊？定系我得罪咗你啊、嗯？ 我想做情侣档得唔得先？好唔好啊？ 诶、好你个头啊！哎呀！ 喂，点啫你？你同嗰个 Raymond 最近行得好埋喎， 我哋住埋一齐啦。 吓、 啊，嗱嗱，我俾翻呢度锁匙你啊，多谢你嗰阵时候收留我，又咁照顾我，多谢晒，多谢晒。 啊，收收埋埋啊，同你两姊妹啊，边有得计啊？条锁匙你 keep 住啦。 啊， 你间房啲嘢我唔会喐住噶啦，你有需要随时翻嚟啦，一样 welcome 你啊。 我都话搬去同佢住咯。 唉，你听我讲啦，哎呀，留翻条路俾自己嘛 ，keep 住条锁匙 做咩啫？你咁讲咩意思啫？我唔好明白、 啊。唉，如果你谂住揾个人陪下你、呵下你咧，就冇乜所谓嘅。如果你谂住同佢玩认真，你真系认真谂清楚至好、啊。OK。 每个人都有过去噶嘛，况且佢唔单止对我好啊，佢对我老豆都好好噶，好似半边仔咁样噶，又车佢去医院度复诊，又成日陪佢打麻雀、啊。 嗯，得啦，系咁就好啦吓。同、啊、你一场姊妹，我啊乜都提晒你噶啦吓。 阿珍啊， 吓、 啊，好消息。 好消息，咩事啊？ 嗱，坐低先。 哦， 紧张啊！ 系啊， 我电视台个老友啊，记唔记得阿松哥啊？ 啊，记得。 佢话咧有套五十集嘅长剧，原本咧有个角色咧俾嗰个咧眨眼眨眉眨舌嗰个生电王。啊，点知生电王唔好彩啦，佢呢排唔知得罪咗电视台边个高层啊，我都唔知。 哦。 而家要全面封杀佢，冇咗佢做，空咗个角色。 啊。 松哥话要揾你卡成啊， 真噶， 系啊， 好啊，好啊， 好唔好啊？ 我终于都等到呢个机会啦、嗯，我会好俾心机啊。点啊点啊？ 我问咗阿松哥个秘书咧，佢话套剧有插曲，插曲咧就想啲新人试下。哇，听到呢度唔好紧张咧 ，Raymond， 我一定会好努力咁争取噶、嗯。 喂，真啊，你第时啲 job 咧应该会越嚟越多噶啦。 嗯。 咁你咁忙，你冇理由咩都要你自己拿上身㗎嘛，係咪？冇理由你要同人丢经几多钱㗎嘛，好一突咁，梗要搵经理人帮你啦，有冇諗过？ 有啊，如果真係好忙嘅，我諗住搵 Amy 啊，嗱佢话晒呢呢行咁耐啦，识人又多喎，又有江湖地位喎，最重要嘅係我信佢嘛。 Amy 好咩？ 吓，你都识佢㗎，佢唔好咩？ 佢做娱记咁耐啊，点知有冇得罪过啲咩人啫？同埋啊，你知娱记系咩啊？最中意爆料噶嘛，一阵间为咗新闻爆你啲嘢写晒出嚟，咁点算啊？ 唔会噶，唔会噶，我同佢系中学同学，我好姊妹嚟噶，佢唔会咁对我噶。 好难讲噶，喺呢个圈小心啲好。 如果唔揾佢，唔知揾边个？ 唔系啊嘛。你唔系真系谂唔到啊嘛？咁理想嘅人，咁信得过嘅人，咁好嘅人，咁 fit 嘅马，企咗你面前，你竟然唔知道？ 你 我同你由零开始，由尖东富丽明珠一路杀到入广播道呢、這个 broadcast drive， 再杀入歌坛条路开得几好，哦、我直情啊铺晒红地毡俾你啊！你有行得好先，有冇跌亲冇啊嘛？嗯、我信唔信得过，梗系信得过啦！嗱，你话啦，我系咪你嘅最佳拍档？ 咁啊系， 仲考虑？ 唔系呢啲嘢我唔系好识。 放心啦，啊、就系你唔识我识，咁所以我哋一齐努力，一齐搵钱咯。嗱。第时咧揾到钱，我喺广播度买间屋啊，然后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唔好啊？ 好你个头啊！ 我要帮我老婆咧争呢个电视嗰啲咩时候啊，咩等等嗰啲，仲有啊咩最受欢迎女歌手，仲、 啊、 要红馆开一百场嘅演唱会，哇！真系谂起都开心啦、 啊。喂，你头先话咩话？边个嫁俾你啊？ 你咯， 我肚饿啦，食嘢先讲。 搞错咁大食嘅，哎，好啦好啦。 嫁俾你。 喂，阿珍啊， 嗯， 喂，份经理人合约咧，我 draft 好噶啦，仲、有嚟紧两年嗰啲工作计划，同你 plan 好晒。 Amy 啊， 咩啊？ 对唔住、啊，我揾咗 Raymond 帮我搞 management。 咩话？你揾 Raymond 做你 agent？ 咁多人你唔揾，你揾佢？ 哎呀，你听我讲先啦，佢系我男朋友嘛。嗱，佢咧由零开始帮我、啊，咁我揾佢帮我，我都系好合理啫，系咪？ 咁我就系你未入行之前已经帮你啦，大小姐。我介绍几多人俾你识，我又响度 sell 你啦噃。啊，你嗰时话啊自己搬出嚟，我即刻俾间房你住，就冇你收你租，你记唔记得啊？你搞到我窒晒口啦，几激动。 唔好咁啦 ，Amy 啊，你系我好姐妹，你对我几好嘅话，我点会唔知啊？我知噶，我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一世人两姐妹。嗱，我讲下嘅啫。咁你以后呢你自己睇路，我提咗你噶啦，祝你好运，你有事揾我 ，OK？ 我唔知道我咁做系啱定错，不过我知道咧，今次系我演艺事业一个好大好大嘅转机啊！我一定要好好咁把握噶 ，Amy 啊！我永远当你系我个好姐妹，希望你明白我。 在台上我明理想。 我发语滚刀。 妹情嘅呢个飞扬舞台结束今日嘅片段人间李元啊，留意听日剧情发展。 冇错。 OK， 好，今日差唔多要交俾美年香港黎柱江靓仔嘅黎柱江已经坐咗喺度啦。 好今日。 花靓咯，花靓 强。 听朝10点，再见大家，拜拜。 仲有9:03啊！